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夕照落在两个孩子身上，温度正好，青春正好。背后微微喷吐着酒香的人，让楼隐觉得自己好像背着一只酒心巧克力。他决定先不去想今后如何，顾好眼前才是正经。洋酒后劲儿大，酒力一点点上了池小池的头，让他开始阵阵发晕。好在池小池哪怕喝醉了也不爱撒酒疯，他规规矩矩地盘着楼隐的脖子，发烧的脸就枕在楼隐露出的校服领口皮肤。楼隐能感觉到他睫毛的眨动，轻轻地抚着自己的脖子，一点都不见安分。他无奈叹了一声， 不要看我，闭上眼睛好好休息。 池小池用发现新大陆的口气， 啊，楼哥你好小啊。 池小池从侧面认真打量他， 我都长大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小啊。 楼隐步子一顿，抱住他膝盖的手指收紧了些。 是，我努力长大。 池小池用拳头在他胸口盖了个章。 给你小红花。 谢谢池老师。 这个称呼一出口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这回可以看着他喊他的名字了，光明正大，不受任何契约约束。 小池。 池小池迷迷糊糊的， 小池。 楼隐偏过头去。 池小池。 池小池觉得自己有些下滑，树袋熊似的主动攀着楼隐的脖子往上趴了趴，额头恰好和楼隐的额头轻轻相触，两个人头抵在一起，只有这点接触却已足够叫人心安。被酒精制的滚烫的皮肤碰到这点清凉舒服的，小池轻轻吸了口气才乖乖的应。楼隐满腔疼惜地顶了顶他的额心，背着滴滴梦意的池小池又走出几步。池小池的幻梦杂乱无章，东跳西跳，他嘟囔了几句他说过的电影台词，又抓住他胸前的衣服小声道， 卢卡斯，我要去那个话剧。 楼隐心间一悸，他想起了把池小池送进系统的那台意外松脱的吊灯。在楼隐的记忆里还存有那个老剧院的影子，从他们所在的城乡结合部出发，骑自行车大约一个小时会到达一个小镇，小镇是著名的文化之乡，举办过好几届戏剧文化节，那间兼职电影院的剧院就在那个小镇的边缘位置，只办过寥寥几场小话剧，放过无数场电影。小的时候，小楼隐和小小池在这里看过泰坦尼克号，看过天堂电影院。夏天的电影院里有风扇呼呼的响动和淡淡的汗味，小楼隐给小池买了画眉，并允许他把画眉糊涂在自己掌心。楼隐想，池小池是以什么心态接了那场话剧呢？如果不是那场话剧，他们或许不会再相见了，更不会这样兜兜转转一圈后又回到了原地。楼隐想问一个问题，一个他很久就问过但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案的问题。看过世界线后， 他明白了一部分，却还没有明白全部。 小池，当时你是怎么想到做明星的？ 池小池哼唧了一声，也不知道是听清楚了，还是只是醉酒后的一句呢喃。娄隐问他， 成绩明明很好，为什么辍学？ 是啊，为什么呢？ 池小池朦朦胧胧间想到自己某次走完一场商业秀后，躲在楼梯间里抽烟，却意外地邂逅了一名老者，架着一副眼镜，斯斯文文的。他借了老者火，老者叼上烟温和道， 谢谢你啊小池。 你认识我？ 我刚才就在台下第一排，我受朋友之邀看秀也是第一排，没想到会看见你。你的外形和气质都很符合我想象中的那个人。 池小池一听这话怪异，夹着烟眉头轻挑，上下打量着他。 啊，抱歉，你别误会。 老者也察觉出自己这话说的不大妥当，抱歉一笑，递过来一张名片。 我的确是向人打听过后特意来找你的，但是我保证我没有其他心思。我是一名导演，目前在筹拍一部电影，我想看看你有没有兴趣，如果有的话，下周可以来试个镜吗？ 外形条件不坏，被导演看上挑走的事情在模特圈里并不算稀奇，但稀奇的是这个人出道就演了主角，从此辍学一路高开高走，偶有低潮也往往是一击逆转。谁都会觉得他这个学辍的值，谁都不会去问他为什么。长得好，条件好，有天赋，有贵人，自然而然就该做这行，有什么意义吗？但娄隐还是想知道原因。他知道池小池后来那么努力的读书，是为了考中娄隐所在的高中，将来要考娄隐想考的那个大学，一步一步代替他活下去。是什么让他选择了放弃呢？趴在娄隐背上的池小池低声给出了答案。 楼哥的小姨姨夫要搬走了。 只一句话，娄隐便明白了过来，不忍地闭了闭眼睛。池小池埋在娄隐的后背呢喃道， 我没有钱买下整个家，做模特也没有足够的钱，我要钱啊。 娄隐失语，他想问问池小池为什么这么傻，但话到嘴边终究还是咽了。池小池要守住一个死去之人留下的最后痕迹，所以他连他自己的未来都不要了。在第一部电影《杀青》上映前，谁知道池小池将来能不能靠这个生活呢？池小池自己也不知道的。好在命运待他不薄。后来他把这破烂筒子楼的每一间房都买了下来，只要有空就会回来住在里面。他是整栋筒子楼里的最后的房客。而现在娄隐背着池小池站在了筒子楼前，鹅黄色的老路灯边早早支起了麻将桌，如果不抢占位置，这片地方很快就会被棋盘占据。一个中年汉子赤着脊梁坐在麻将桌边，闲来无事把桌上散乱的麻将一个个举起来看，手里还举着一根吃了一半的老冰棍。一楼的走廊熙熙攘攘，男孩子要在水泥地上拍画片，女孩子要在水泥地上跳皮筋儿，马兰开花二十一。二楼的耳背老汉在抖空竹，抖得虎虎生风，他的老伴就站在他身边笑眯眯地看着他。几个已经做完晚饭的女人站在楼道口聊天，孩子和丈夫还没有回来，他们正抓紧这点时间享受着他们一天里难得的清闲。